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终于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喜登场。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一个无定向、无主题的节目。 无主题听翻 一个无既定主题、斋吹水的节目。 仲有咩？ 20岁、30岁、40岁的男人、男仔一起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20、30、40，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好，翻嚟第三节咧就。另一 part 入肉噶啦，就阿 Kenny 入肉。 你头先话入肉噶咯 ，Kenny 入肉啊，而家 又我入肉， 都入肉。哇，系啊，你咪咁啦。 主场即系我哋 warm up 完啦，我哋系令你 warm up 啊， 系嘛， 系咯，你就系咯，我哋个气氛推高。 我话俾你听， 我哋熬紧你啦，已经。 嗱，如果玩即系你计玩即系搞女嚟讲咧，九叔就系专家咧。 你讲我做咩啫？我一问你啊。 点解 我由头到尾我冇隐瞒到？ 唔系，我真系觉得九叔咧， 唔 系啊，九叔咧系一个高手。好嚟噶，因为你知唔知佢文字都 flirt 到我咧晕晕地啊！九叔，你讲多啲啦。 我 应该 咁佢开个波先啊嘛。 我左头先我讲 又得又得，佢做紧呢个前奏， 系 点啦？跟住九叔就做 中介先啦， 有晒啦。 外父啊，我外父啊，九叔啊， 外父，你唔外父下我点扯旗啊？ 唔好意思，我冇咁开放到咁嘅样。 唔系嘛？呢一 part 好紧要噶。 唔系咁，我唔会讲出声， 心晒唔 会讲 出 声，好少。我会讲，我但系通常。我是会 喂呢一节你睇下啱摆喺佢个节目地摆喺20、30、40 OK， 上唔系都其实算喺张床， 唔系摆有成唔成？ 三节目联播呢一节 OK， 大众听到呢个节目， 如果湿咗咧，我都系会讲俾人， 想讲俾人听啊！ 唔系因为可能佢嘅手未去到嗰个位咧，但我通常捉佢只手摸噶。 嗱，我讲个唔关事嘅笑话，话说两个礼拜前， 唔好笑你扑街啊！ 有OK， 有线朝早新闻，咁咧两条女就出嚟喺新闻报道播咁出咗街咁，咁咧话说个其中阿 A 嘅主持个女主持就话：今朝天气好湿。跟住 B 嘅主持点答咧？7:00，系啊，我琴晚湿晒，跟住咧成个厂 O 晒嘴，跟住啲仔全部都笑咗啊！睇翻两个礼拜前 就系咁样咋， 系啊， 唔系即系总之喺张床度咧，其实我唔系会系咪叫佢只手去探讨下我系咪湿，即系因为你知啦，就算佢明知你湿咧。跟住之後呢就可能佢都要搞一大爛餐佢要搞嘅地方跟住先至入正題㗎嘛。我跟住我會開心。 咁你係咪 濕晒啦。你係唔耐房㗎嘛就濕 晒。我before Kenny再講之前我就想問一個問題，一濕係咪要即刻嚟㗎你。即係你要。 濕唔係呀，係濕咗一輪滴緊水啦。即係濕咗一輪㗎啦。濕咗一輪㗎啦。 開個波開太耐啦。 係啦，唔耐煩啦，喂，要入正題啦。 我反而入正題，而佢未入呢，我就未必真係會好似你咁同佢講。我會就做埋㗎啦。我會反轉。 搶姜 囉。反轉佢跟住坐落去囉。 搶姜囉。 係啦，我係唔講㗎啦，已經冇心情。我好認真講，真係千祈唔好喺張床度講任何嘢。我聽過好多仔同我講話，你嗨唔嗨呀，你舒唔舒服喎、啊。我 嗰陣時 心情好，我就會答你；心情好，我屌鳩你，我真係會屌。 唔係呢啲説話咧都仲 OK 啊，即係問下自己表現。你知唔知咧？我最諷刺係 我勁勁啊， 唔係啊， 我真係想揼鳩你。 講下嘢，嗰條仔話：喂，你真唔可以俾第二個男人掂啊！你以後係我噶啦。 仆 街，搞咩啊？真係喂，真係好，真係好舒服啊！你以後係我啦。 聽完呢啲説話會收水咧，你話即刻 乾咗， 乾咗， 乾糖。聽完呢啲就。哦，咁我咯， 明白 好，咁 嗰刻你係應該你，但係你嗰刻咧，你要突然間好理智，我應該答好定唔好咧？好又死，唔好又死嘅喎。 但係我覺得適當地講兩句係，即係當然係講咩説話，但係即係唔可以全程係唔講嘢㗎。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你 set talk 係可以嘅，即係你話問 O 唔 OK 啊，舒唔舒服啊，或者淨有時即係我玩開都比較。 我都决定将呢一节都唔好摆喺我哋二十三分钟，我想放啲摆喺佢嘅节目。 唔系，我会讲，我会讲，系我会系，因为即系我啲之前嗰啲话翻俾我听嘅。 啊， 我系会讲唔好啊，但系我即系我会搞一下嗌唔好啊，但系我系不自然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当然唔系嗌唔好啦。 Okay. 當然係嗰刻，梗係繼續啦。 即係你唔使你譬如嗌完唔好，梗嗌停咪得咯。 唔好啊， 咁加埋咪唔好停咯。 唔好啊，咁樣其實我係會嗌唔好啊咁樣咯。你哋會唔會有啲係搞緊嘢嗰陣？ 你講到唔好啊，唔係呢個通噶嘛。 我唔係啊。 唔係咯，你。 你 又系想扮出嚟咁， 你真系想我讲翻个通？ 系啊，你讲嗰你用啱个通头，哇，嘭嘭声嚟啦，啲血砰砰就 系啊，我系梗系唔系依喺呢个通啦，大佬，我而家系瞓喺度嗰个通，大佬，我惊 系啦，即系呢啲说话一定 水啊电话， 呢啲说话就一定要有啲嘅，我觉得，即系令到成个过程系， 即系你觉得啱嘅呢啲， 即系你牛扒你都要加啲芥辣一样啫嘛，即系 你 觉得你都要落少少调味， 反而你哋觉得呢啲系啱嘅。 我兩即係適當地咯，即係適當地。 我會係咁講 ，oh fuck oh shit 咯，真係係咁講。 我話你好鬼喎，如果係咁樣 啊，係、啊。 我跟住會同佢講，你都講廣東話吧， 你都係講中文啦、啊。我同你講咩？ 我都會有時候，我都會即係 depends。有時你係飲咗酒都冇飲，我清醒就會講 oh fuck and shit 啦。係咪？我係咧轉 channel 嘅，我同臘腸講咧唔好啊，同羊腸講都係講翻英文嘅，我都係會。其實我係會自動播。调到嗰个 language， 我会调转噶，有时可能有时我系 depends on 饮咗酒同冇饮酒咯，即系饮咗酒我会讲屌你咁嗰啲系咯，我会系咁讲粗口咯，佢哋就会好搞笑， 唔系冇唔系呢啲 粗口 啊， 系咁讲我屌，系咁， 譬如大家饮咗少少酒系， 扑、啊、命啊！ 我屌 你饮酒，你我饮酒你见唔到啫，老实讲又系嗰句啊。我平日出嚟我死都唔飲酒啊，有必要嘅時候先飲嘅啫 ，OK， 都係講啊，老婆我好耐冇做呢啲嘢，我咧講翻廿年前嘅事情啊 ，OK， 哦你講清嗰啲都係廿年前啊， 係 就唔係今日嘅，就好耐之前， 但係有 update。 唔係如果我遇過香港嘅女士就 冇咁 wild 嘛， 都冇咁 wild 啊，都係保守少少， 咁含蓄嘅 咁咪就係咯， 唔係但係真噶嘛，屌咁即係， 佢哋會比較保守啲嘅係， 係咩唔係啊？sorry 唔系你继续， 遇过嘅都系保守啲嘅。 呢一次系你两个嘅， 都系保守啲嘅，就冇咁话。 我帮你含紧，你继续。 好诶， 哇，大佬， 即系好 赖紧袋底。 好似你， 呢个节目都系 cut 咗，我摆咗 cut 咗度啦。 好挑逗啊！呢个 起码呢一节一定有两个节目都要播啊。OK， 好盯住，你知唔知咧？即系有听 赖紧勾紧。 即系呢啲你，譬如浴火街头嗰啲咧，之前第一季咧，听嘅时候咧，都真系几兴奋嘅。其实你唔好话， 而家就唔兴奋啦。 而家就唔系唔关事，就系听嗰个人会啊。但系佢唔知道你录嗰时系咩嘅，即系场景噶嘛。 嗱，我做唔到呢啲节目， 下次要 做市 长 啊！即系整整下我开波嘅 事，唔会嘅。即系你坐喺度就唔会嘅，但系你自己一个听紧咧， 即系咪一开就开到咁光猛？ 系啦， 我都 如果开个整个 disco ball 又唔同系嘛？但系如果你 crystal ball 啦，crystal ball 又冇啦，crystal ball OK 啲咁样啦。 即系我遇过都系比较保守嘅，你就多啲啦。即系如果 你系 即系你未结婚， 入我做乜鸠嘢？ 唔捻入边啊？ 喂，认真咁样句，怕怕丑丑条女唔肯用口。 嗱呢个位又唔一定喎，呢个老实讲。 咁肯定唔识拉你袋底先啦。 就算好唔怕丑嗰啲，亦都未必会做喎呢样嘢。 我觉得 反而有啲你估唔到佢又会做喎，好奇怪。呢样我觉得系喺外表睇唔到嘅呢样嘢真系，即系话有时候 open 你埋到话喂咩时候都咩都唔做嘅， 乜柒都唔识。 系啊，但系有啲好斯文嘅。但系一嚟到，哇！做咩事啊？咁就真系好出奇啊！ 唔系十姑娘假正经，你唔系啊嘛？ 喂，假我唔系唔正经都有个限度啊！但系佢比你想象中更开放，系啦。你头先讲嗰啲，佢都哇好自动波离晒全套啊咁样。 咁呢啲就真係好興奮嘅。阿 Kenny， 但你話唔鍾意係嘛？你 我唔係好， 你好抗拒。 我唔係好好，因為你特別好啊。 佢都話係你都係即係好中意乾淨。 你條女唔識 乾淨， 可能係啦，可能係，可能係，可能係。即係一來咧，即係冇話，譬如你話有啲咩我識咁多條女啊，即係咁耐玩咁多。 你都鍾意內斂型嘅？ 唔係鍾意冇所謂，即係譬如你話頭先 off mic 你話喂制服啊或者嗰啲，我 OK 嘅，即係我都喂，如果係正嘅，我覺得如果你話隔一段時間突然之間有一日。喂，佢俾個 surprise 你，喂，翻到去係有呢啲，或者去旅行，佢鬼鼠帶咗件嘢去到嚟著，我覺得 OK 嘅，即係一個驚喜，亦都係情趣嚟嘅。但係即係我識嘅香港女仔就少咯，冇乜呢啲嘢，會唔會係雙向？即係你係嗰個本身嗰個對你自己都要係 靠機師。 系啊，即系你自己 衫先， 自己都要即系整个机长衫咁样， 买一套大家 系啦，即系大家会有个互动先会出现呢样嘢，因为我就唔会噶嘛，所以会唔会系喂你都唔会啊？即系你作为一条女，你会觉得喂佢都未必啱啲嘢噶，咁所以即系个女仔就会冇呢嘢， 又唔会， 即系我唔会俾到呢样嘢出嚟，咁所以佢又唔会觉得啊佢你又中意呢啲嘢， 我又唔会，即系我以前啲仔都唔会话好呢啲，即系但系个问题，我觉得呢样嘢好，即系我个心态， 但你朋友里边会唔会有一啲咁嘅同你一样都会啊有一啲咁嘅嘢咧？ 有， 即系都多嘅， 都有， 都有嘅。 都中意，即系我觉得咁样系好玩，嗯、即系我哋出住已经唔系话即系。我个感觉唔系出主意，好似系有啲女仔系为咗取悦个男性，所以特登去着制服有惑，或者着黑丝。 死我甩咗好多条头发啦！ 你甩头发啦你！ 呢个节目咧紧张少少嘅，你系今日 太过歪 我，讲得太过歪 我。喂，我都未舐到上去个鸠环。 呢个 真系唔好俾我妈听到。 嗱，首先呢个节目阿的你要加啲快，二来咧就写系十八岁， 十八岁以下千祈唔好听。 第三节十八禁喎。 系啦， 啊，同埋咧就写 地方千， 识我哋嘅朋友都系唔好听。识我哋朋友当我冇听过。 系啊，识我哋嘅朋友真系唔会听呢集。 嗱，九叔你有冇试过啊？即系有冇试过有女朋友以前啊？即系有冇试过有女朋友会喂突然之间有一日整件制服去叹啊？ 咪就 系 有啊， 都有嘅。 但系佢， 但系点解你冇同我讲嘅？ 都係有啲嘢唔係好方便。 你乜嘢我都知㗎基本上。 咁呢啲唔係咩特別嘢。 哦、oh, okay. ， 係咯，但係真係最好有啲準備或者單聲先咯。佢無端端整出嚟，我冇乜又冇預備，我又唔係好識。即係老手，你嗱整咗出嚟，你要玩一輪啊，係咪先？你要玩一輪有少少精神，嗰日好攰，你又要我剝撕爛你對絲襪，你打我好攰啊嗰日。其實我唔係好想。唔係好想嚟嘅啦嘛，你仲要搞呢搞路就變咗冇人咯。所以我話頭先你一定要俾，即係起碼個時間個 timing 啱，或者係俾少少息路。 我反而覺得呢啲通常係去旅行嘅時候就，即係我覺得旅行 要預搞嘢㗎啦， 係啊，同埋 唔係旅行嘅唔係預搞，係最主要目的都係搞嘢啫嘛。後生仔 有啲咩事？ 後生仔， 旅行。系即系嗰个环，可能个环境嘅问题，你成个人会放松啲啊嘛， 嗯 okay. 即系你会玩得 wild 啲噶嘛，再通常旅行先搞呢啲嘢噶嘛，咁、嗯、你平时你可能情趣唔会系去到呢啲状态咯，系、 嗯、 咯，但系反而你可能你系饮咗酒或者未饮酒嘅状态咯，即系会 wild 再 wild 啲啦，当然你话我试过，即系要讲要试啊，如果就咁平时唔系去。唔係，淨係喺屋企嗰啲都試好多嘢㗎喎。我哋玩個玩具啊，試個茶葉啊。 例如咩玩具呢 ？Sex toy。 嗯，即大陸嘢嘅。 震彈啊， 震嗰啲啊 ，Vibrator 啊，或者假狗啊，呢啲都唔。 假狗我冇喎。 假狗都其實都一般般啦、啊。我覺得呢啲玩具點都會玩啦、啊。我會玩過，即係淨係茶嗰啲，即係。 唔係嗰啲嘢係你帶定係佢帶去咧？ 我買嘅， 無端端即係佢無端整整下，佢等我落去又袋攞炸嘢。 你等等，你等等，你等等 先。炸嘢出嚟，我好驚噶嘛。 我會查，即係會查，或者嗰啲再情趣少少，有啲唔同嘅 condom 啊，會。但我試過嗱，但 condom 揀咧就我試過一樣好好笑嘅嘢嘅，我係買過啲熒光嘅 condom， 係 諗住玩嘅，咁點知碌完之後熄燈碌完之後，我係笑到唔使做啦， 因為著咗 熒光，係真係熒光，試喺度嘅熒光，我喺度對住一揭開咗佢笑到撲街嗰 啲唔使做。 你口咪发光系咁。 唔系唔系发光咯，环保噶，唔环保噶咁样。 攞口。唔系我谂住玩下嘛，你可能又想想玩下咧，但系咁特别咧，玩下啦。 影张相先。 九叔真系，九叔真系要试下荧 光。荧 光 系其余。 喂，你讲翻影相， 你知咩叫荧光奔秋啊？ 荧光不如影相先。 有冇事？我要听翻上一集阿奔秋嘅故事。但系我想问，喂，你两位有冇啲朋友或者你哋，我唔知啊，会会拍嘢嘅，即系自己会拍低佢 拍嘢。反而我冇拍过。之前曾经有一条仔咧， 系中意拍， 就想拍嘅，中意嘅，中意影嘅。 我觉得拍嘢好蠢 嘅。咁跟住之后我就唔肯嘅。 肯定唔肯啦。 咁跟住我就你做咩啫？咁日后。又點算先咁樣？咁跟住佢就想影嘅，佢話想影啊咁樣，佢話唔知啊，即係想睇啊咁樣嗰啲，但係我唔知佢癖好係點啦。 跟住我講嗰啲嘢全部我朋友嘅，又開始係朋友嘅。咁我啲朋友咧，其實咧就有啊有啲，佢哋覺得 中意拍嘢嘅癖好， 中意拍嘢嘅 拍片拍相。 咁但係我就會勸我朋友一即係佢拍完咧，要拍完，即係佢唔係要拍曬成段嘅， 拍少少啦。 拍上半 part 咧。跟住下半 part 就播翻出嚟，一边睇咧，就一边继续玩落去嘅。 反而我 delete 咗佢嘅。 但系玩完就记住 delete 咗佢咯。我觉得你当情趣嘢 OK 嘅，但系千祈唔好当纪念品咯 ，OK？ 千祈唔好当纪念品。 我自己反而另外一个比较得意嘅， 系 我中意对住块镜咯。 吓， 对住块镜去做 呢、這个， 真系中意对住睇晒。嗰啲連身鏡對住，一係對住塊鏡做，因為通常呢啲都酒店啦，一係 咧酒店啦， 酒店 包房嗰啲 啊，係呢啲就係家用噶嘛， 家用又唔得， 家用 就難。如果喺我屋企對住塊鏡就啱啦，我塊鏡就喺騎樓嘅，咁咧對面咧就好近嘅間屋，咁咧就表演噶啦可以。 我你講呢樣，因為同如果佢出去即係出去，通常係飛去第二度去旅行嘅一定，咁咪有啲。落地玻璃，落地玻璃，落地玻璃嗰啲咧，好似我都中意系开晒个窗做嘅。 OK OK， 系啦， 都试过，都试过，酒店试过， 即系都中意 咁嗰啲冲凉嘅地方，咪好中又落地玻璃嘅，有冇即系中意玩下，好中意 玩下块玻璃， 好似戏咁样啊，系啊，一边冲咁嗰个拱佢埋喺玻璃度， 跟住一揿块玻璃爆烂咗。 我啲玻璃好硬淨㗎，邊度爆啫？ 廁所嘅係而家新型嗰啲酒店有，啊、即係嗰個玻璃 桶係咁樣㗎嘛。係啊， 會有會有有時，但係嗰啲就唔另外唔係一齊衝啦，即係可能係真係表演咁樣。我衝緊涼嘅時候，我表演 開曬。O K， 係嗰啲係呢啲變相係一啲挑即係挑逗嘅狀態。 我唔知我細個咧一睇呢啲戲咧好興奮㗎。即係睇啲男女主角係 一齊沖涼， 即係浪漫都好興奮。 會啊，反而你話即係一齊沖涼，唔好話講我落地玻璃先，一齊沖涼咧。 你咁堅持 會一齊沖涼，我係會一齊沖涼，我要 ensure 佢乾淨。 你係會即係同佢沖曬， 同佢沖曬嘅。 唔係，但係我好尷尬喎，一齊沖涼，因為啱啱呢個咧，因為我哋兩個咧，即係啱啱散呢個咧。我哋兩個都係激進派嚟嘅，沖涼都好尷尬， 就係沖唔到涼嘅， 拗啊周圍啊拗啊，即係所有最樣衰嘅動作咧，都會做曬出嚟咯。 哦， 係，跟住但係又好奇怪咧，做曬最樣衰嘅動作咧。跟住又會 OK 嘅喎，又會大家都接受得到喎、 哦。我唔會，我沖涼好有型嘅我。 我唔得㗎，我做唔到。 我沖涼有型 咩？我挑逗嗰啲沖涼啊，有冇得教學可以挑逗式沖涼、啊？ 你學下嘢啦。 我會幫佢，即係我反而係幫佢沖先嘅。 係啊， 我 都幫佢洗頭咯，幫佢洗頭咯， 幫佢洗頭同波推咯。 哦， 我第一次家用嘅波，意思啊， 系点啊？ 收 你讲啊，呢句你朋友， 我朋友， 家用波推， 波推， 好少有家用嘅波推， 梗系啦，个个都咁样，你知香港女士咧真系身材真系唔系， 因为我同佢咧都有商量过，好唔好做呢件事，但系。大家都覺得沖涼係需要乾淨嘅，跟住就唔好幫佢。大家都係做啲最激進、最樣衰嗰啲嘢。 哦，我幫佢沖涼，我沖噶嘛，通常。但係有時覺得真係一齊沖涼， 會唔會覺得浸？ 你沖完之後剃曬毛真係大。 我唔會，咁又唔會嘅。咁即係一齊沖涼嘅時候，除咗煲佢啦，你幫佢洗頭啊，你幫佢捋埋下面嘅咧，一定要乾淨。 有招呼，有招呼。 一定要乾淨啊！捋埋龜頭包皮入面嗰陣都一定要捋乾淨噶嘛。咁我幫你沖完啦，咁我可能。多少少服務咯， 哦，咁系值得嘅， 赖下 呢个旅行，呢、這个旅行真系好值得，开心晒， 咁系值得嘅，咁啊，即系我想男仔好， 我真系识咁多条女系 嫌烦啫嘛， 从来都冇呢嘢， 冲完凉、啊， 我觉得应该嘅喎，冲完凉系。乾淨，跟住應該有服務係應該嘅。 我會喺水一齊， 係啊，一齊嘅喎，喺一齊喺當中喺個水入面係應該嘅， 一齊做啲服務咯。咁係啦，咁正常，同埋好多時候我中意即係再玩大啲咯，漱口水啊、牙膏 啊，咁、 啊、 我又冇咁激進， 咁 咁又唔使 漱口水、牙膏啊。 呢啲我朋友話俾我聽， 對底、啊、 牙膏俾阿耀尖牙膏，上一集阿耀尖搽牙膏。 即係漱口水又有試過、啊， 但係你話喺水入面嗰啲嗰啲服務其實 水中燒啊嘛，好清 係啊，我覺得係合理喎，嗰啲係應該要做嘅喎。 係啊，仲有因為通常我哋沖花灑㗎，係 啊係啊， 沖花灑咧、啊，其實嗰嘢唔嗱嗰嘢服務咧就其次嘅，其實個視覺效果嘅啫、 嗯， 即係喺個水裏面，跟住之後咧，你係含住佢碌嘢望翻住佢嘅時候咧。 佢冧曬， 係 係啊，咁嘅嘢嘅咩？我反而覺得我冧啲喎，咁樣 係咪話個男仔冧曬？ 個男仔冧曬啦 ，OK OK， 係 啊，個男仔視覺效果嚟噶嘛呢樣嘢，跟住之後做 我都中意做呢樣嘢， 嗰種嘅感覺，係 嗰個感覺係 啦，跟住之後再鬥下啦。 其實呢個係真係二三四十嚟嘅咩？ 唔緊要，你咪嚟咯，我冇所謂啫。嗱，如果你聽完呢個節目，你覺得喂真係好興奮嘅，唔緊要，咁你以後就追住呢個火雞頭聽得㗎啦。火雞頭個個禮拜都係。 其實呢個節目唔關我兩個事，我哋宣傳佢嘅節目嘅啫，係啦。 唔緊要啊，都係 Vega 嘅啫， 都係 Vega 嘅，係啦。咁我兩個拋個身出嚟啦。 係啦，拋個身出嚟，我就支持 Vega 嘅節目。你係有食唔食啊嘛？明。 我有食緊腸啊。 唔係，你講有食唔食都諗到嘅咁樣。 咁即係如果酒店就咁。咁樣玩啦、啊，我未必會。 其實我覺得嗰個服務係應該嘅，應該要做嘅。 同埋有時會，你話影相就唔係拍過程咯，唔係拍過程咯， 前前後後咯， 係啊， 即係著翻衫嗰時影， 係 遮遮掩掩嗰時候影， 影證件相啊，你講啊啲係。 咪等我硬兜一下先，即係其實我硬兜翻我哋嘅主題，咁我自己。唔知系咪我识嘅女少咧，真系 哇！讲呢啲嘅就你真系， 咪都算都唔算多嘅。 我觉得你系识啲比较保守， 可能 系啊。 我自己觉得香港啲女多数都系感觉啊，相对好似都系保守啲嘅。 我觉得系你哋 系我保守， 我 但 系 我 觉得系你哋识得保守咯。 系啊，你哋都未讲你嘅嗰啲女系点， 系咯， 都系渣啲啦。我系试过有一个， 即系唔会斗代弟啦，定。 我又冇試過有啲嘩好撚有招呼啊！ 唔會係唔會喺上面噏啦！我係 有，但 係 未試過 三分鐘噏爆嗰啲， 唔使三分鐘幾下就爆啊！要強調，但係冇啊！即係上面啊有，即係坐喺上面就當然有啦。但係你話 好好招呼， 要去到好啲嘅，去到招呼個少喎。 同埋鬥袋底嗰啲一定正常，因為我覺得我會玩啦，有樣嘢係咯， 好少喎。 同埋 唔知係咪我本身自己嗰個。即係表現出嚟嗰個 performance 都係 玩嗰嚿嘅啫，唔玩下面嗰嚿嘅。 唔係可能我自己表現出嚟感覺係都係保守，可能個女仔會覺得哦你保守， 啊、你 我都保守啲咁樣。唔係我就話唔知係咪 不羈啊？ 唔知係咪我譬如賣牙嘅時候，我都會係唔會話哇好即係由頭手到落腳咁樣，或者喂衝落去係咁壓啊咁樣。即係你可能唔係你表現出嚟你。哇，系咁好好搶啊，或者即係好多花神啊，可能個對手都會覺得咁，既然你又唔係話好咩咁，可能佢又會相對地覺得咁，既然你都或者唔係好好啲咁，但係正常做咗又算咯。可能 覺得好悶啊，死 唔係會噶，悶噶，悶噶，悶噶，悶噶。 佢覺得交功課費 啊， 係噶， 我覺得好似為咗搞而搞咁咯。 交功課嚟擺啦。 反而有時即係我嗰時 要有啲 情趣 係 要有嘅。 我講緊呢啲嘢其實 last long 好多嘅咁樣就。 我唔知啊，覺得其實我個嗱咁樣講啦，我覺得係好多香港嘅女仔會認為我可能怕個男人點樣睇啦。 哦，會啊會啊會啊。 覺得話你咁 wild 會唔會出面食好多嘢啊，做好多嘢啊？ 你講 嗰啲 男 人 先。 哦，可能有啲男仔保守啲咧，即係譬如聽到你講好多，哇，好似講到好入肉咁，可能喂，可能你好隨便個覺得，即係個感覺。 佢會覺得會 覺得 係咯，識享受啫。 我會覺得其實喂唔係，咁我係識我成日好強調話，我係識好多嘢，因為呢樣嘢係可以。 你喺外國，你要揾書睇唔難，你要揾 information 唔難，你甚至揾片睇都唔難，係咪先？你以前你我都成日喺藥房屋有講，你揾嗰啲書嘅，你由古至今都有噶啦。你我齋講《金瓶梅》咧，都大把呢啲嘢睇啦。你要睇書一定有噶，你要揾一定有噶。只不過爭在你嘗試嘅對象係邊個啫嘛。咁我試嚟試去都係我條仔啫嘛，係咪先？只不過同埋。会问咯，你会问其他人咯，你 唔女仔唔多交流， 我就唔怕丑嘅，我唔怕丑系问啲男人嘅，我系会唔怕丑问， 啱嘅， 即系会觉得你即系调翻转头，我同啲男人讲都系咁样讲，喂，你要认识一个女仔，你要搞佢上床搞得兴奋，你梗系问个女人噶啦，你问个男人点啫，佢实同你吹噶，但系问题系吹完之后佢系冇咁嘅经验咯，你。唔知噶、哦，你不如直接要当问个女人，如果我咁样搞你哋女人 high 唔 high？ 即系调翻转头，我都会问啲仔话，如果我咁样搞条仔，呢条仔 啊唔系、哦，反而我有呢样冇你咁大胆、哦，我净系够胆问翻自己条仔咧，我咁样搞你 high 唔 high 啊？即系咁样跟住少评估翻，即系斗翻自己所有数据咯。 事后啊嘛，即系你 系啦检讨。 但系我你话 friend， 我又唔会无啦啦喂 Kenny、如果咁搞你舒唔舒服啊咁样？即係我又唔夠膽喎呢啲， 不過我又覺得可以傾下㗎，即係譬如飲嘢啊，你又吹開水 啊， 係啊， 會啊，吹水我會 㗎、OK、 會。但係你話反而表面啲，即係喂，其實啲男人中意啲點樣嘅女人啊？呢啲就會容易問得出咯。 都仲會問， 但 係 再深入啲都會。 床嗰啲咧，我就真係問翻自己條仔喎， friend, 反而 我會問啲好 friend 嘅仔咯，即係我仲有好多好 friend 嘅仔嘅，會問佢哋，同埋我會問啲基嘅咯。 哦， 咁棘手， 因為 點解咁做咧？ 其实口技呢样嘢咧，好认真咁样讲。我讲，我其实口技你话睇 A V 学咧，你都系得 嘥气 睇字嘅啫。你真系要实，唔好话实战，你真系要即系落场佢哋嗰啲口技咧。喂，吹得最好嘅真系啲基佬吹得最好嘅。 有得咁先。 喂，佢哋唔系 用家， 佢哋用 佢自己用，咁佢自己去 execute 翻出嚟，咁啊，梗系即系一定系。 我想问你哋咧，你哋系咪会有个疑问咧？钉你环嘅男女人女仔咧，担系咪会特别舒服咧？系咪会有個疑 問？我又几乎即系冲口，我朋 友 咧就话自己， 我冇试过呢个。 我伸伸条脷出嚟啫， 其实好特别咯，其实真系冇特别，真系好睇翻 冇眼真系嘛？ 佢话冇乜分别， 冇关系嘅。 佢成日攞个脷底。是不是有支針啊我脷底 哦刮佢。其实我问我已经我试过亦都问过。跟住之后因为啱啱呢个呢就好好奇哇未试过啊咁啊嗰啲。 你唔好支針刺佢咗。 咁跟住之后呢 刺 我依家係好后悔我冇咁样做啦当然。 刺支縮羊心啦。一刺咗佢佢真係只有縮咗佢。 但係呢原来呢喺男人嘅角度呢其实又冇乜嘢。 冇㗎。佢哋都试过因为我都问过。 只反而打 Karen 呢打 Karen 反而係有嘢玩囉。 係啊。 即係正如男人相猪呢我都觉得冇乜嘢㗎。 因为我都问即係呢啲嘢都系问啦我之前会系諗住钉你环啊我都会问即係啲有你环嗰啲都係问我唔知点解问机嗰啲人会系攞到嘅 information 系实在啲嘅。 係 实际上系实在啲嘅 ,ok? 佢话咪钉你环冇乜特别。 冇乜嘢㗎。 含嗰个又好被含嗰个都好啦佢话 冇 乜嘢㗎。咁反而佢哋会教一啲技巧囉即係我其实系好利用啲朋友囉 ,ok? 所以圈子大好紧要㗎 ,ok? 你可唔可以 off mic 搞教我呢再多啲。 你一阵研究下囉冇问题㗎。 冇问题。 系呢啲技巧嘅嘢。 想唔想问人示范 你试试啦， 继续， 我先走先，你试试。 喂，但系讲翻啲香港嘅女先， 你讲女啊，继续 咪就系啦。我哋都系插下啫。 冇啊，港女咪就系、是，喂，你屌你冇讲过，你成日话朋友屌。 喂，揸波点样揸？佢哋对佢哋点？ 唔系，如果你港女咧，即系吹箫啦。如果你话我自己。 吹咩 箫？我讲吹箫啊！ 讲紧港女， 港女咯，咪港女帮你吹箫啦。 系讲翻条女帮你，你哎呀，我冇咁文雅噶。我哋喺浴火嗰个节目系含卵， 都一样啫。我觉得吹箫都 OK 噶。 我哋 讲滨州 啊，滨州同埋滨州。唔系咁，你除咗呢样咁，你譬如我原本想讲嗰啲嘢，咪即系其实大致上头先第二节都开波嗰时都讲咗话，不过。只不過是大家講下講去咗， 又 去咗呢個好勇猛嘅好深入嘅地步啫。 跟住下一段時間嘢都差唔多。 而家差唔多啦， 咦，我都正到龙转喎， 仲有三分钟我哋， 系啊，我哋 最后三分钟， 熬埋嗰三分钟去啦， 熬埋三分钟啦， 你三分钟出噶啦， 出噶啦， 就唔使三分钟嘅，咁就我又即系识咁多条女，最少冇一条女系 OK 嘅，如果香港 咩叫维持 OK 先？其实我想，我真系想知男仔咧会觉得。 咁你叻唔叻？你自你舒唔舒服噶嘛？ 唔系人人唔同噶喎，想问下你为之点先舒服咧？ 咁你试过都舒服，咁你就可以分到边啲唔舒服啊？ 或者入就你边啲觉得舒服咧？ 真系试会，有啲仔会嘅。 识唔识咁你？ 边个部位系最敏感啊？即系龟头最敏感啊？ 龟龟仔最敏感啊？袋底一个咧，袋底袋底同嗰个asshole中间系有一个位置嘅。嗰、那個位置係 OK 嘅， 嗰、那個位置踩單車如果踩得唔好咧，係會好痛。 我哋會 po 一張圖， 唔係因為我之前咧，即係我有，即係當然我唔會得一個 X 啦。咁有啲咧就話袋底其實冇乜感覺，你唔好搞佢啦。咁有啲咧就係、是、其實都有噶。咁所以我想問翻咧，即係普遍嚟講，男性咧係即係成個部分成抽嘢，咁啊邊個最敏感咧？ 嗯， 一定每个人都唔同噶喎， 我谂个个都未必同。 我觉得同都差唔多， 系因为有啲系，但系通常都龟头啦、袋底啦，都 OK 嘅。但我零零四四真系试过有一个系真系冇乜感觉嘅啫，个袋底。 但唔系咧，我识过啲女仔都真系，系咪我识嘅女仔太少咧？ 你唔死佢多好多， 我屌你！但我都系相对咧就少嘅，可能我都系嗰啲我啲三五十个啲太少啦，即系遇过啲三五十个啲都系。冇乜料到啊，冚唪唥都系好流嘅啫。 点样为之有料到先？你想点样有料到？ 即系你哋讲嗰啲系我从来冇遇过嘅。 即系讲嗰啲豆袋底啊，猪袋底啊， 即系奶到 奶沟沟啊。 你话奶到由头奶到落尾，即系成抽俾你奶匀晒 嘅， 即系都真系冇啊，完全冇。 我又唔会，我又唔会由头奶到落嘅。 我真系会噶，我会觉得系一个。点样讲？反而我唔系话，我会觉得咁样开心啲，即系哦，佢开心啲，而咁我哋成个过程都开心咯。 但系我由头舐到落脚趾尾咧，我就未试过。但系你话即系嗰抽 嘢，嗰抽嘢由头舐到， 系啊，喺嗰个 尽可能舐咧，我都会嘅，我都会 嘅。真系冇乜试过有啲咁嘅对手，对手好流。 哇！你唔使扎晒头发咁， 佢好紧张，我见到佢紧张， 开心啊！我觉得佢好似，哎呀，点解我识唔到呢啲女嘅？ 即系好失望啊！呢啲真系，即系因为我都觉得系喺。即系譬如你话又硬兜下呢个今日主题，因为港男港女咧，即系喺性上面我都觉得系一个，即系你可唔可以圈即系 cool 一次一个男人咧？呢、這个都系其中一 part， 我觉得系，因为你都知道好多男人系滚噶嘛，即系不捻停都系要滚，唔滚就唔安乐噶嘛。咁几乎每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都最少要去一至两次噶啦。 而喺我身边嘅男人就唔会滚嘅， 系嘛？即系嗱香港 会，但我啊想话咧，十个有九个咧。都系会同我，即系都好似 话唔关， 唔系讲嘅，有啲嘢唔使讲嘅， 系嘛， 真系唔使讲。 我想话其实嗱，佢未佢去而家去唔去同之后去唔去或者以前去唔去系两回事嚟嘅。O K， 哇，好耐噶咯， 系啦，咁但系唔紧要啦。但系我都系 唔系可能你满 十个十个都话 又唔同。 我会觉得其实系 depends， 即系我会好认真咁问，因为我有啲散咗嘅 ex 咧系会倾到偈嘅，咁有啲都系以前玩开嘅。咁 suppose 跟佢玩开，跟住之后同我一齐就冇再玩过啦咁样。 但其实反而我会变身噶，我喺啲唔同嘅 ex 嗰啲咧，即系有啲咧我系会个 image 咧好，我唔识噶，有啲咧就我咩都识噶，即系我系会好对号入座嗰啲嚟噶。 我 唔会爆发晒我啲出嚟。 我唔会爆咯，我会逐啲俾咯， 因为我系会睇对象啦，因为有时 我反而会宁愿逐啲俾咯。逐啲俾，逐啲俾，同埋我通常埋得牙嗰啲都唔系， 都流啊， 唔系会埋得牙，我 只会睇对象咯，真系睇对象咯， 埋得牙嗰啲通常都逐啲俾，我会逐啲俾咯，反而调翻转啦。 所以我都唔好明点解 Candy 开呢个题目，原来自己咁仲遭遇啫， 唔系啊，咁唔系谂住讲性噶嘛，原本我 系咩？ 系啊， 但你讲男讲女，其实两个嗱，认真讲男同讲女，佢哋最大嘅 conflict 系相处。 系， 但系个相处系好多时系好物质上噶嘛，同埋好多时候我自己反而听得更多系真系喺张床上面出事嘅比较多， 都会， 即系你谂住你出去 好闷嘅，好快就 变相就其实有样嘢就系、是、我啲 friend 佢同话佢会好羡慕我条仔话，喂你条仔又好啦，你识咁多嘢，咁你教条女咯，即系佢会讲话条女。 又唔肯學啊，又唔成啊，又話可能即係睇佢 AV 都唔得啦。我見 有 我聽到好多 有啊，我教佢睇㗎啦，但係都係 教佢睇。即係有時或者可能一齊睇 AV 都唔，即係佢哋會有呢啲咁 complain。咁有時可能啲女仔 friend 佢反而又話啲男仔好鹹濕啊，會即係走去睇 AV。我覺得有調翻轉頭變相係我要做中間嗰個去做一個磨合翻， 所以應該係要聽 到 放街頭咯。 要教育翻啲係教育翻啲女仔，唔係睇 AV 咧係冇嘢嘅，係美感嚟嘅呢樣嘢。你要由頭睇落尾，即係有時我會覺得要話翻俾佢聽，喂 ，whatever 男仔同男同女，即係 female on male 都好，其實性呢樣嘢好正常嘅一件事，其實冇必要去收得咁埋，即係特別係兩個人閂埋房門，你中意玩咩都得啦，你真係。即係收埋房門，我成日衰話你收埋房門，你懟鳩佢屎忽都冇所謂㗎啦，係咪先？你唔好話出。 唔得，屎忽唔搞得㗎。 你 係 你 屎。 會賴屎。 佢會喎，真係。會賴屎。佢會唔會啊？ 我冇搞過，我唔知。 即係大家問題係，即係同埋有時啲仔都好，會成日都會一樣嘢，即係會兜口兜面屌佢哋，即係聽完佢哋嘅過程之後咧，係會屌佢哋嘅。即係有時。男仔好得意就係佢哋會覺得咁樣做啲女仔就會鍾意，係因為啲 friend 講俾佢聽，跟住佢哋我就問你點解啲 friend 會覺得你咁樣做你條女會鍾意，佢話我唔覺得佢條女好 high 囉，跟住話個個女人都唔同， 即係其實個總結係個個人個 pattern 都唔同嘅， 但係問題佢要用埋同一樣嘢去做嘛，咁面上咪好多 conflict 囉。 我總結其實就係、是呢個係其中一 part， 我又覺得都幾重要嘅，即係性啊！如果喺香港嘅，因為香港可能啲男女都真係比較忙啲，所有事情上面比較忙啲。咁、 啊、 變咗喺即係除咗相處以外，或者你好多所謂港女啊或者之旅嘅嘢咧，佢除咗喺生活或者即係喺嗰個溝仔啊，佢哋唔願意去學或者成咧，咁喺即係呢一 part 係其中一 part， 我覺得佢哋都係。可能男女比較疏忽，所以我成日我話男人點解出去滾嘅，因為佢揾一啲佢追尋唔到嘅嘢嘛，喺自己屋企裏面得唔到嘅嘢嘛， 揾唔到 啊，係啦，咁你喂你冇可能翻屋企叫自己條女由頭拉落腳㗎，咁大家會係咁樣諗咯，你唔會叫自己條女喂奶喂由頭拉落腳，你未必香多數香港男仔未必咁諗，但係調翻轉你去滾咁同我俾錢，你咪喂由頭拉落腳就係應該嘅， 所以有時我會覺得係真係你方你。我會覺得呢樣嘢係 keep 住兩個人嘅關係，拉雙同埋有時係我成日都同啲仔咁樣講嘅，喂，你張床度滿足佢有好多嘢，佢你都唔需要煩。好認真呢一個，唔記得咗邊間大學係做過呢個研究嘅，佢話其實你張床滿足咗啲女人咧，你有好多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就好快解決得到嘅。即係佢哋嗰個 argue 問題比較少，因為開心 happy 咁樣，兩個人最都話呢樣嘢係最 basic。咁兩個人 happy 嘅話，咩事都解決得到嘅。同埋即係有時你話，咦點解啲女人咁中意買呢樣買？除非 WhatsApp 買呢樣買嗰樣，或者當你提款機啦有樣嘢。咁呢樣嘢係有一樣，即係可能係朋友嘅渲染或者父母嘅渲染，即係覺得即係我都覺得香港嘅男仔係悲哀嘅，即係會覺得。啲女仔會覺得你需要供養我嘅時候係因為阿爸媽講啦，啲 friend 講啦，咁但係你可以教噶嘛，成件事大家係一齊成長，成日都話兩個喺埋一齊，大家一齊成長，你覺得佢咁樣唔啱，甚至其實基本上呢樣嘢係唔啱嘅，咁你係可以教育佢噶嘛，但係你教育佢你又自己唔做，跟住你又要去埋怨咁樣，我覺得喂你。可以做嘅嘢你唔做，但你走嚟埋怨，跟住就話啲港女點又港女性，我覺得成件事好唔公平。 誒、啊，都係嘅，都係嘅。 係咪即係我都唔會話，喂，我夠話香港男人唔識去做愛。我都會覺得喂香你乜撚都唔識，跟住你同我講乜撚都識，咁唔通我又屌鳩你咩？咁你真係乜撚都唔識啊嘛？咁你真係聽啲 friend 講啲聽唔即係水鳩你咁唔通我屌鳩你咩？咁我唯有上嚟教你咯。咁我係因為如果教而不善嘅，咁呢樣嘢就飛得啦。但係你教完之後你 OK， 咁大家 happy 咪得咯。只不過你又唔肯去做啫，成件事都係。 咪都係互相學習下啦，無論喺生活或者即係任何方面啦，我都覺得香港嘅男仔同女仔都係需要好多嘢係要去進步或者學習下，吸取下啲優點啦嚇。咁啊，今日差唔多啦。 好嘛，我多謝小魔女王啊，今日好開心啦。 係咪琴妹？ 琴妹成日嚟㗎。係 咩？ 琴妹我哋都。 喂，琴妹而家十二點幾啦喎。 差係時候啦。 係時候。 出動啦。 係嘛？出動啊！ 出動係時候壓嘢啊！壓嘢。咁我同阿九叔翻屋企瞓覺啦，夠鐘就。你哋去 壓咗啦，係啊。嗱，今集出名記住咧，就唔好寫阿九叔 Candy， 係寫勤力同六叔 ，OK？ 強力同六叔， 強力同六叔，但一定要寫埋獅子個名， 係啦， 要啊， 獅子就嚟有。 系啦， 唔系唔该，唔好写卡梅。 内容系由狮子提供嘅， 系啊系。 咁同埋大家记住听有食唔食，同埋欲火街头。 写女王好啦，唔好写小王。 好，咁啊非常之好嘅。 我谂唔到我个身度啊，点算啊？ 正，好啊，咁啊嚟到先啦，多谢晒，拜拜， 拜拜。 机场记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 呃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呃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呃拉一周。